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太监集团想要废掉李业立幼主，但是他们需要朱温的支持。巧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朱温的一名重要参谋来到了长安，而联络这名汴州重要人物的任务落到了刘继树侄子刘希珍的身上。话说这个五岳剑派之华山派，论实力啊，绝对是五岳之首，可是没来由分成剑宗、气宗两班人马，内斗个你死我活，自损实力。像崔胤这样的根正苗红、原装进士出身的，自然是内敛一口气的气宗老大。那剑宗骨干的也有不少，比如说晋州李袭吉、汴州敬祥、钱塘罗隐等等。江湖上称他们为不举人士，那就是没考上进士的。其实呢，他们也是文官集团的成员，不过走的呢是师爷路线，而结果不出意外，他们当不了大官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宰相，这必须就得是科举大学毕业的，因为路线不一，际遇不同，待遇有差。文官集团呢，这两宗是素来不合，气宗呢瞧不起剑宗成绩不佳，出身寒酸，剑宗呢也经常鄙视气宗考试时候走后门、传小抄，搞这暗箱操作。他们的斗争呢，就是文官集团之间的内斗，又有两个阶级之间的互不调和性。他们经常较量，大抵情况就是气宗占绝对性的行政资源，经常打压没中过进士的剑宗人士。而剑宗成员们呢，平时会做一些酸诗来嘲弄一下，这也是常事儿。那更有绝世高手会是阴的，比如说从汴州来长安的这个人就是一位高手，此人名叫李振。在嵩山派的会议呢，也就是刘继树们的生死存亡大会召开后的某天，李振来到了长安，他呢是坐轿子来的，随从不少，在长安城外的长乐驿就有人来接他了。接他的人叫程延，见面打招呼，程延跟前面引路，进了长安城，来到一大宅子里。程延呢是汴州驻京办主任，而李振呢 正是朱温的重要参谋，地位呢仅次于敬翔。李振呢，是来长安向皇帝李晔汇报一下近来汴州的工作的。当然了，情况比较多，朱温又打下了不少地盘，有不少的人事任命需要李晔签字盖章予以确认。那进了房间之后，程颜请李振上座勘察。论职位，他当然比不了李振，驻京办主任嘛。其实呢，说是驻京办，其实就是一招待所，吃吃喝喝，跑跑关系，是吧？所以说很多事儿呢，程主任做不了主。现在就有一事儿，他需要请示一下李振。李副使，有一个人想跟您说两句话。哦，那就请他进来吧。没过多的会儿，有一人进来，此人正是刘希珍，刘的公公的侄子。刘希珍来到李振的面前，却不讲话，只把眼看着程颜。他不敢说，这个话呢，是牵扯的事情太过于重大了。最后，程主任小声地对李振说，皇上可能疯了，性格暴躁，搞得内外不安，左中尉想废昏立明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李振直到长安出差汇报工作的时候，哪儿想到进门第一件事儿，居然是换皇帝这样的大事儿啊。那结果不言而喻，李晔同学虽然是一愤青，经常剑走偏锋，但是尚能独立思考，自主行事。要是让太监们抓一小皇帝，他们一不爽，西入蜀国，北上太原，南下荆州，到时候汴州就得被人家挟天子而号令。李振马上得出了答案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干。这位李振之所以能够坐上建宗领袖这个位置，那真不是盖的。他虽然说数次应试都不中，但其实呢，出身不差呀。他的曾爷爷在潞州干过节度使，爷爷和父亲都是当过官的，他本人呢，也有当刺史的机会，只是碰上皇朝那一年的革命潮，上任半途当中，自己的驻地被人占了。那得了，打道回府吧。经过汴州的时候，顺道去朱温家做了做客，聊了聊天下，被朱温赞为奇人，于是呢，就留在汴州当了一师爷。听到程颜的话后，李振冷笑了一下，然后看着刘希珍说，你们胆儿也太大了，这事儿都敢干，我们梁王有百万之师都不敢动这种心。梁王是谁啊？朱温。汴州绝对不支持。被拒绝的刘希珍一脸的沮丧，他只恨自己没有如簧的巧舌来说服对方。可是在那一刻，他看到程颜朝他眨了眨眼。退下来之后呢，程主任悄悄地把刘希珍拽在一边，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的老大又不是李振，李振只代表他的看法，大不了可以越过李振直接向朱温请求啊，干吧，只要你们开出的筹码够诱人，我们的老板会支持的。程主任经常在长安活动，对这伙太监太了解了，太监要干的事儿，那是一定会动手的，反正要干不如支持一把。程主任在招待所主任这个位置干得太久，实在想立奇功，往上升一升。他这会儿就奇了怪了，李振难道不了解老板朱温的心思吗？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进军长安的好机会吗？也许程颜是一聪明人，知道进，可是呢，真实的智者更应该懂一件事，退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退的智慧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退避三舍而击敌，急流勇退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皆往，退而省其思，皆如此类，等等等等。那么此刻李振正站在窗前，外面风渐起，日渐晦，长安又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啊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，刘希珍和李振密谈的数天后，长安城里一股紧张而不安的气氛已经弥漫到了长安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个时候离李晔贬杀两位枢密使过去了仨月，李的弟并没有接着向其他太监下手，但是这阉党们明白那是迟早的事儿。最近呢，他们就发现了一些新的苗头，有俩人经常出入皇宫，这俩人是谁呢？内衣宫车让和谢军。干嘛呢？这是给李晔的太子看病的。可是你看病就看病吧，进了宫迟迟不出来，这可是一个不好的苗头。于是呢，刘继树给李晔打了一报告，说宫中是严肃的地方，不可以随便让别人进来啊。咱们大家伙都已经对李晔这个人相对比较了解了，为了实现兴国的目标，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。平时接触的除了医生，还有道士、和尚、天文学家、杂技表演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，只要能富国加强军权的，不管是从生理学的角度，还是从行星运行轨迹，或者是这先天八卦演算，甚至是诵经念佛，这哥们儿是都愿意尝试。估计这两位医生啊，除了给太子看病之外，还顺便跨专业给李晔开了一点治国的方子。在听到刘继树的报告之后，李晔呢又展示了他愤青的一面。老子的皇宫想让谁进就让谁进，你管着吗你？紧接着李晔赌气似的把这两位医生的名字写进了宫门的通行册里。哎呀，看来皇上是要玩真的了，是不是找这两位医生研制什么金藏骨、三尸脑神丹之类的这生化武器来对付咱们太监呢？刘继树的神经可以说是已经紧绷到了极点，就像一根拉紧的弦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让这弦去渐发。果不其然，不寻常的事儿发生了。11月初五的早上，宫门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大开。刘继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宫门紧闭，文武百官都跟着宫门前等了半天了。按惯例，宫门早上凌晨五点就该开了，可是呢，等到八点多还是关着的。里面肯定出事了。刘继树马上判断，不能等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儿个决定咱们燕邦数百人的生死啊！刘继树回头张望，他已经决定要动手了。可是呢，动手之前，他还要去跟一个人打声招呼，谁呢？崔胤。也许是太监天后的身体残疾产生了下意识的自卑，他们就算是手握兵权，可是呢，在决定发动宫廷政变的时候，觉得还是应该跟这南衙的领头人知会一声。刘继树呢，在上早朝的人群当中找到了崔胤。崔相，宫里已经发生不测，我们作为内官有责任去调查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崔胤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李晔大帝在玩什么把戏，突然间怎么今儿就不开宫门了？可是呢，在刘继树对他打招呼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位太监眼中的狠毒，显然这位太监已经打算拼了，自己要说一个不字，很可能就命丧此地。所以说他赶快说啊，好好，劳烦这个刘真卫您去瞅瞅吧。崔胤的马上表态挽救了自己一命，也让刘继树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这个宰相看起来并不是什么难缠的人物啊，自己一喝呵，立马就软了。刘继树转身，然后看了看他的同盟王仲先一眼，王仲先离开了人群，过了一会儿他领回来了1000多禁兵，这1000多人直奔而来，二话不说直接开砸呀。事实证明，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突起之时，他们为推翻一个不听话的皇帝在时刻准备着。这些工作流程他们估计有练过， 长安工程的城门比今儿的什么防盗门要坚固得多，但是人家的工具齐全，动作熟练，没过一会儿门就被砸开了。刘继树扒开人群冲进宫内，呼啦啦的直奔大殿。在这半道上，他们就碰到了自己的同事，一个太监。刘继树上前一把抓过来问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那位同行向帮主报告说，皇上杀人了。原来李烨同学昨儿个在宫城北面的打猎场打猎回来后，摆宴喝酒，喝到情深醉酣之处，可能是想起了自己堂堂的大唐皇帝竟受家奴的气，一时怒气抽剑就斩了几个身边的太监和宫女。这会儿呢，李烨估计还在醒酒，忘了早朝这档子事儿了。当然了，那会儿是什么朝代啊？封建制度，人命如草芥，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呢？正所谓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何况奴乎？刘继树听到这个之后一阵失望啊，但是呢紧接着就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那现在咋办呢？往前冲，人家李爷犯的事儿又够不上被休的程度，但是往后退，这宫门已经被砸了，兵甲都进来了，往哪儿退去？急中生智的刘继树马上为皇帝杀人事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注脚。他说，皇上突然如此狂暴，肯定是听了那两名巫医的唆使，在搞歪门邪道，祈福消灾。太监是太监他妈生的，宫女也是宫女他妈生的，凭什么说杀就杀？皇帝信妖道乱杀人，当然可以罢免。想到这个主意之后，刘继树转身领着1000禁军往回走，李烨是一定要弄下来，但弄下来之前他还得去跟一个人打招呼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还是崔胤。崔胤这会儿呢正跟一帮这文官在门口双手相搓，左右踱步不知所措，到了关键时刻就显出他们手无寸铁的劣势来了。刘继树来到崔胤面前，把前面想好的东西说了一遍，然后断然决然以及毅然地说道，主子干出这样的事儿，哪儿还有资格治理天下？废除昏君拥立明君是自古都有的事儿，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大计，我们只好请太子建国。众文官一听面面相觑，可是呢看到后面那些大兵的刀，这帮人也只能是纷纷点头表示同意。要不那句话怎么说呢？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据说崔胤同志是第一个点头的，这又给刘继树造成了一假象，呵，这老崔确实是一好商量的人啊。崔四柱不但好商量，而且还特别配合，帮助刘公公做了很多的工作。文房四宝马上送了过来，得现场就办起工了。崔胤同志亲自提笔写了一份请李烨退位太子建国的请愿书，然后呢崔胤提笔在后面郑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那得了，崔大相都签了，咱们还挺着干嘛呀？签吧。不一会儿，长安各界领导都在那份劝退书上写上了自己的大名，刘继树同志再一次领导了潮流。走吧，休书得了，那咱就请那位李烨下来歇会儿吧。拿着这份联名状，刘继树们再次入宫。这一行人直扑李烨，口呼万岁，如风行电照，势不可挡。这群人里赫然就有汴州驻京办主任程岩。看来啊，程主任已经铁了心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刘继树们捆在一块儿喽。一路上这帮人是手握利刃，遇佛杀佛，遇神杀神呢。那佛神没有，那倒是砍了不少这燕帮低层帮众和有同病之怜的宫女儿。这所谓帮派斗争，吃亏的人呢总是上面没人的。来到司政殿外，刘继树一摆手，大兵们等候在外。 他跟王仲先领着十来个身强力壮的登上了乞巧楼。这乞巧楼呢，是专为过七夕这个情人节搞活动而设的一楼。李烨跟上面呢，今儿早上起来听报昨天发生的事儿，他这心情呢已经有一些不安了，所以说呢他要登高看个清楚。上来一看，呼啊，刘继树们冲过来了，后面再一看，明晃晃的刀片子呀，不妙，把李烨吓得从坐床上翻了个下来，转身就跑。但是呢，也许是昨儿喝多了，现在还有一些手脚无力，又可能刘继树跟王仲先真练过一些烟门绝技，一个箭步上去，一左一右就把李烨给挟持住了。皇上别跑了，来来，坐坐坐，我们有事要跟您说。这两位高人把李烨重新摁到坐床上，李烨这脸呢涨得通红，按照他这老人家脾气早就发火了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他的老婆来了，这位皇后姓何，四川人，有着所有中国妇女共有的特质，忍耐，只有先活下去，一切才有希望。听到宫中哗变之后，她马上奔了过来。她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个行事冲动的人，指不定要做出玉石俱焚的事儿来。可是呢，皇上是玉，他们什么呢？不过就是一些玻璃，而且呢还是残次品，犯得着以命相搏吗？皇后一脸焦虑，大喊道：君容不要惊吓了翟家，有什么事儿咱好商量。刘继树掏出了那张联名状，说道：陛下已经厌倦皇位，大家都情愿要让太子建国，请陛下跟太子换个地儿，您呢移驾到东宫养老去吧。李烨闻听，怒目相向，没动地儿。刘继树继续大声说道：哎，您别误会，这不是我们要求的，是所有的文官的请求，我们拦不住，还是请陛下您移驾东宫吧，等这事儿过去了，到时候再请您回来。李烨还是不说话。这时候呢，皇后向前一步哀求道，说：翟家，要不就听刘君卫的话吧。良久，李烨站起身来，望了望妻子，再望了望刘继树们扭曲到变形的脸，他叹了一口气儿。李烨终于屈服了。李烨同学，请一尊步前往您的养老院吧，因为在那儿刘继树还有话要对你说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烨被退位之后，刘继树开始杀人了，而且派人请朱温做皇帝。面对这么大的诱惑，朱温又会怎么做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前方的风吹过